第五集，麻省理工化学博士。 看着离去的公家兄妹，仁义抹了一把脸，感到心里的小火苗不停地往上窜。他把椅子转了过来，对着坐垫咣咣咣打了好几拳。仁义气得晚饭都没吃，窝在自己的宿舍里听歌。他平时比较喜欢听摇滚 rap 之类的，今天破天荒地听起了舒缓的轻音乐。在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，电话响了。仁义看了一眼屏幕，是傅凯。他按下通话键，有气无力地喂了一声。 喂。你才虚呢，干嘛？ 你还问我干嘛？你一下午着急火燎的问我要供应线的电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跟他扯上关系的？ 说来话长。 长话短说。 啊，我那天去一家咖啡厅出警，救了一个小丫。 仁义懒洋洋地把事情简述了一遍。 我现在没力气跟你砍。今天下午那个傻叉把我气个半死，他到底是哪个星球来的？你们警力资源这么匮乏吗？什么人不人狗不狗的都往里招。 哎呀，从警这么多年，说实话，他是我见过的最不可能来当警察的。 为什么？ 听说他家是做化工的，死有钱，这一年给刑事鉴定科和火灾调查科陆续捐了上亿的器材。你说这种人来做什么刑警呢？ 啊，我只听说过捐款上大学的，现在捐款还能当警察？ 做什么梦呢？人家公安大学刑侦学硕士，麻省理工化学博士。 博士？他？哦，他看着没多大， 24、25吧，应该是跳级上大学。 仁义想起那张被上帝精雕细琢过的脸，一时有些消化不了这样的信息。高智商的人是不是性格都比较古怪？反正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。思及此，仁义心里稍微释怀了一些。 哦，你说他为什么来当警察？钱一辈子花不完，他可以去家族企业工作，也可以去做学术研究。当警察，还是又苦又累又危险的刑警？ 反正大家都不能理解。 就没人问问他？ 你刚跟他打过交代，你觉得他是那种能跟你闲着没事唠唠嗑的人？ 哼，也是，神经兮兮的。 而且确实是有能力，反正你也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没有针对你，他对谁都没事。 是，老子才不在乎，只希望他妹妹不要再来了。哎呀，我这是招谁惹谁了。 行了，别烦了，回头一起喝酒啊。 行。 挂了电话，仁义想着傅凯说过的话，依然充满了不真实感。 龚应贤为什么要当警察呢？ 自那之后，龚飞兰没有再给仁义发微信，也没有来消防队。仁义想，他应该是接受了教育，这事儿也到此结束了。这个星期出了两次警，但仁义都没去。出警这个事儿非常的邪性，有时候一两个星期都很太平，有时候一天能进进出出好几趟不消停。他手下有两个副队长，一些危险性复杂性低的事故都由副队长指挥，他把人培养起来了，自己也轻松一些。这天下午，就在仁义打算回家看看他爸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个警情，货运车侧翻，车上的沥青把一辆小轿车给埋了。 仁义把三个战斗班都带上，火速赶到了现场。根据群众报警，小轿车违章变道别了大货车，超重的大货车急转避让的时候导致侧翻，现场的情况非常糟糕，货车把轿车压在了下面，但货车没有完全翻过去，驾驶室一侧轮胎悬空，车上的沥青几乎把小轿车完全覆盖，甚至铺洒出几十米的范围。货车司机没有受伤，但显然已经吓傻了，蹲在警车旁边抱着头一动不动。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，用手机不停地拍着，仁义观察着现场，眉头紧皱。 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 里面的人还活着吗？ 你看看里面，这太 惨 了。这些年，他什么样奇奇怪怪的事故都见过，但跟沥青打交道还是第一次。这么热的天，这些沥青的温度估计跟沸水差不多，如果车里的人没有被压死，很可能已经窒息或者被烫死。但无论如何，只要有一线生机，他们就要与死神争分夺秒。 林晴，带两个人去协助交警控制人群。孙医生，准备好干粉灭火器，高温沥青很可能引起泄漏的机油着火，剩下的人拿上锹挖。 是。 仁义把抢险救援服的上衣脱了下来，绑在了腰上，穿着白背心的上身净瘦而健硕，从胸腹到臂膀，每一寸肌肉都充满了力与美。他拿起铁锹，开始往外铲沥青。三个特勤战斗班约20号人，在逼近40度高温的大太阳底下，挥舞着消防锹，把小轿车一点一点地从沥青堆里往外挖。头顶是毒辣的太阳，脚下是高温的沥青颗粒。仁义估计他们现在的体感温度至少有50-60度。他眼看着自己的汗噼里啪啦地砸在焦臭的沥青上，然后瞬间被蒸发殆尽。挖到一半，仁义觉得双臂酸痛不已，并有些目眩。他直起腰喝了一口水。突然看到那侧翻的大货车颤动了一下，挤压着沥青堆，发出嘎吱的声音。 等等，都停下！ 战士们都停了下来，他们个个两颊通红，气喘如牛。仁义围着现场走了一圈，面色凝重。 仁队，怎么了？ 是这堆沥青在支撑大货车的重量。如果我们把沥青挖空了，大货车就会完全压在轿车身上。 他原本是想把沥青挖开之后先把人拖出来，现在看来还是得先解决货车的问题。高格仔细观察了一下， 确实啊，我们得先把大货车移开，轿车副驾驶那面还没有被压住，人可能还活着。 去拿工具。 高格带人去车上取来钩索，用两个铁钩勾住大货车，另一面挂在了他们荷载12吨的中型水罐车上。这辆车是他们出警最频繁的一辆车，因为功能多且体积不大，可以进入较狭的巷道，适合快速救援。固定好后，司机上了车，狠踩油门，开足了马力，现场发出了刺耳的轮胎擦地的声音。货车被慢慢地拽了起来，只听轰的一声响，货车轮胎落地。 继续挖。 他们足足挖了一个多小时，中间还起了一次小火，但很快被扑灭，终于把轿车从沥青堆里挖了出来。驾驶室一侧已被完全压扁，红白的血肉和青黑的沥青掺杂在一起，模糊难辨。 仁队，副驾驶有人。什么？液压钳，快！ 孙定义用液压钳撑开了变形的车门，车门打开的一瞬间，沥青哗啦一声从车里涌了出来，还有一个女人跟着倒了下来。孙定义一把接住了她，只扫了一眼就露出不忍的神情。她全身被大面积烫伤，整个人像熟透的虾一样通红。她脱下手套，用手指压在她的动脉上。 还活着，把人清出来，小心点啊，别用枪。 几个战士戴着手套， 小心翼翼地挖开他下半身的沥青，最终把人抬了出来。他发出痛苦的呻吟。急救人员早已等候多时，他被抬上了担架，送上了救护车。孙定义抹了一把汗，看着仁义。 仁队，他还能活吗？ 先别想这个了，来，把另一个清出来。 驾驶位的人已被挤压变形，完全看不出人样了。皮肉筋骨融合着沥青，血腥味混杂着焦臭味，那画面的味道，仁义恐怕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中队里有一半是刚入伍没多久的小战士，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有一个直接吐了。 没事吧？ 人队，我没事。 他们强忍着不适，把人从沥青堆里清理了出来。回到中队时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战士们倒在车库，累得半天都站不起来，每个人都又脏又臭，且多少有点轻微的烫伤。仁义正躺在地上闭目休息呢，突然有什么冰凉的东西贴在了他的脸上，怪舒服的。睁开眼睛一看，是屈阳波。仁义接过屈阳波手里的水。 服务这么不周到，盖子都不拧开。 屈阳波笑了笑，给他拧开了盖子。 是不是还得我喂你啊？ 嗯，佛起来。 太脏了，自己起来吧。 你可别学那个神经病。 仁义用脏兮兮的手一把抓住了屈阳波雪白的胳膊。屈阳波无奈把他扶了起来。仁义拿过水，咕咚咕咚一口气灌完了一瓶。冰凉的水流入咽喉，暂时带走了那火烧火燎的干涩。他感觉精气神儿也回来一些了。 哎，我听说了，有人被沥青埋了。 啊，可惨了。现场的人说是轿车乱变道。哎呀，碰到这些重型货运车还不规矩点开车，真是。 起码救出一个，别想了。对了，刚才参谋长来电话，说红武公安局有个案子，要你去协助调查一下，跟你两个月前出的那个警有关。你明天过去一趟吧。 跳楼结果挂栏杆上那个？ 对，警方怀疑可能不是自杀。 好，我明天去。 辛苦了。 屈阳波拍了拍仁义的肩膀，仁义疲倦地笑了笑。